最美的事，竟让我遇见你。于是别上你，我爱你，再见，我爱你，再见。 黑夜， 黑夜， 白天， 白天， 都有人向往自由， 都有人向往自由， 自由。年轻的人在苍白的青春中寻找丢失的自己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24小时的全天守候，把经典音乐和优质声音都交给听众。初心未忘，2017年9月6号，北京 FM 969五色网，以乐动北京经典飞扬为主题的5周年系列活动持续登陆。这个九月，和经典969一起去也。更多活动详情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经典969”。 针对最堵九月的路况和客流特点呢，自9月1号起，公交集团将启动全新时刻表，工作日的早晚高峰日均加车3380车次，满足市民的公共出行需求。经典969则令带你听资讯。8月30号，三大运营商相继发布消息，称自9月1号起将全面取消国内手机长途和漫游的通话费，而且用户无需申请，自动生效。从9月1号起，又有513种药品可以医保报销。8月31号，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宣布，将国家药品目录新增的477种药品和国家组织谈判的36种药品全部纳入北京市的医保报销范围，进一步减轻患者医疗费用负担。此外呢，北京市同步调整门诊的特殊病病种，扩至11种，仅此一项每年就将为大病患者减负约3.5亿元。随着通州水厂日前正式运行，千里北上的南水滔滔东流，正解渴北京城市的副中心。近日，通州水厂正式投运，23万通州市民喝上了长江水，北京市接纳南水的水厂也增至8座。 Bye.

像看了一场一场的烟火表演，绚丽迷乱，耀眼短暂，还来不及叹息的时候便已走得遥远。我只好脱下疲倦的告别鞋，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，我的梦想不在巴黎、东京或纽约，我和我的孤独约在微凉的、微凉的九月，约在微凉的、微凉的九月。在微凉的、微凉的九月， 说。

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，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，旅行者。 在绚烂无比的秋日里，没有什么景致比红叶更加多彩迷人。那今天的969旅行者就带你一起去欣赏秋日红叶美景。提起红叶，应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北京的香山。香山应该算是北京秋色最浓郁的地方。由于香山的地形、海拔、温度等原因，香山的红叶总是格外的鲜艳。从山上向下望去呢，就像一团团火红的彩霞，热烈而美好。当你走进香山，看到那一片片红色的海洋，你的心中一定是充满了感动。微风拂过呢，叶子轻轻颤抖，更是增添了许多灵气与妩媚。走进秋日的庐山，仿佛走进了一片火红的世界，满山的红叶在碧绿的松柏的映衬下，更显得格外的鲜艳夺目。秋叶呢，随风起舞，尽情地向人们展示它的灵动与飘逸。沿着秋日的脚步登上庐山之巅，一瞬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。爱上庐山的红叶，你就会爱上整个秋天。这里到处都充满了秋天浪漫的气息，也会让你忘记一切烦恼，舍不得离开这里。那提起秋叶呢，红叶谷当然是少不了。红叶谷是长白山与麦老爷岭的一条山谷，山谷气势磅礴，红叶色彩浓淡相宜，鲜艳迷人。金黄的黄叶林，碧绿的松林，耀眼的白桦林，搭配着瓦蓝的天，成全了红叶谷中完美的五彩秋色。红叶谷的秋天美不胜收，因为这里的红叶双栖比较长，使红叶的色彩更加的鲜艳迷人。那这里的美景也绝对会让热爱摄影的你流连忘返。在这里不但可以拍摄树上的红叶，也可以拍摄随风漂浮的红叶，又或者雨后的红叶或缤纷的落叶。这里的所有美都值得你去记录下来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。